天空对我说，爱就像蜜蜂，哦哦哦哦，暖暖的都是爱，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，什么都说出来，知道我就是爱，爱你的一点点的很难不被你打败，暖暖的都是爱，想象比满出来，我的爱像气泡歌起来，你就疼得很快，心脏快要跳出来，想要逃也逃不开，你就转得很快，心脏快要跳出来，想要逃也逃不开。 走更远，又何必去改变？

声他在意，回家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像个对我说，外来客气接近，家里公主远去，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听我听，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，没有用微笑的表面目的骗自己，他们与其好像攻击自卑的心理，自卑来带着各种面具笑让你我懂你，莫名其妙的喜欢语，莫名其妙的喜欢语，普通小资料纪念里不用客气，莫名其妙的喜欢语，莫名其妙的喜欢语，不如下当得一直的注意我，不要妄自顾苦守候故事梦幻故事，我不希望你是王子，因为关于童话结局为战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会你的战士，当得一直的注意我，不要妄自顾苦守候故事梦幻故事，我不喜欢你是王子，因为关于童话结局为战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会你有战士， 初秋依旧长长的香浓，还原着儿时的梦，怎样一天一天成熟，享受过烟草啤酒，伴随恋爱的冲动，却不知人生途中还有许多路要走，时光倒流，深秋雨中，月色多么温柔，让拥抱你不透风，脸上肉都与众不同，都笑我言不由衷，编出荒唐的理由。 下我无动于衷，何去何从这未做完的梦。有一个微凉初秋，依旧长长的相拥， 等待。

衣服里记载着如珠的往事。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Thank you.